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国学堂，依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一起来学习《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徐老师好。 梁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之平淡，天之阴，然后又是天之阴，为什么？阴中之阳也，故人亦应之。 这个呢，就是我读的这本《素问》呢，它有一个脱漏。 对， 在正常的那个《素问》里面，他是这么说，就是他把鸡鸣规定成半夜子时，就是半夜鸡就叫了，把荷叶呢对应成黄昏，所以说从荷叶至鸡鸣，天黑了吧是阴 啊， 这段时间是逐渐走向特别黑暗的那个阶段， 属于是阴中之阴。 阴中之阴，从子时半夜子时，你别看最黑暗了吧，黑暗中孕育着 光 光啊，就所以我们说冬至一阳生，其实到半夜子时呢，那个尽管最黑暗，但是阳气也开始生发了，所以他把从半夜到平淡，就是天亮那个阶段也是黑夜，但是他叫阴中之阳也，这是古人对一天二十四小时的一个分类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不是跟我们一般人的认识是一样的，我们一般是用这个天热不热或者冷不冷来评论这个阴阳，古人是看趋势，看你将来发展的势头，尽管还不是很热，但是你的势头很旺啊，我就跟着你走，所以有个成语叫趋炎附势，我们判断是趋炎，下午热那应该是阳中之阳，上午冷应该是阳中之阴，不对，人家是什么附势，看他发展势头，你别看上午不是很热，但是太阳一直是往上走的啊，这个是发展势头， 所以属于阳中之阳。 对，阳中之阳。下午你别看热，但是太阳逐渐往下沉， 这是阳中之阴。 哎，所以你说炒股票是在大家都入市这个火爆时候，有的人就看出要走下坡路，人家就抛了，我们还追着往上赶，结果就被套进去了，是不是？借你一双慧眼，你能看出来它的发展势头。看出发展势头，它就是说它属于阳气很足，它会逐渐往上走，这就是需要人去用心去体会。 对，那你觉得现在中国股市是阳中之阳的还是阳中之阴的？ 我就知道现在股市又涨了 、啊、 但是作为医生来讲，我觉得他应该恪守一个职业道德，就是什么，心情一定要平静。如果你去炒股，你的心情跟股市一样起伏跌宕的话，我觉得你不可能有一种平静安详平和的心去体会病人的脉搏，心有所属，心有牵挂，你心不在焉，你给人看病，我觉得体会不到，也可能是我这种能力啊，也有那种高手啊，上午炒股下午看病，或者是一边炒股一边看病，有这种高手，我反正做不到。 其实很多人都认为这个炒股呢是生活职业之外的一个事情，算是业余爱好，其实啊他肯不可能那么容易的把它分得开的。当你真正投身进去之后呢，你就没有那么从容了啊。这个话说远了，说回来，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个敷衍，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 上一期节目或者说金匮真言论的第二部分的第一段讲的是怎么划分昼夜的阴阳。 对， 我们上次也讲了子午流注，就是说从子时一直下来到午时，然后再到亥时，这个依据这段话后世又发展出了子午流注理论，他把那个各个时辰对应的脏腑呢都按那个经络，就是我们讲后天之气的那个流注的顺序全部给贯穿起来，你比如说从三点到五点、我们说属于肺，五点到七点呢又属于大肠，七点到九点呢属于胃，这就是我们经络理论对黄帝内经的一个进一步的发明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讲，今天我们讲呢就是第二部分的第二段，就开始划分人的阴阳。你知道了四季的阴阳和昼夜的阴阳以后，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你拿你的人的脏腑经络气血去应和天地的节奏和变化啊。所以就两个字，一个是要和，一个叫谐。谐是什么？一样 啊， 一样 啊，接嘛， 就是一样共振， 嗯， 频率是一样的，就是说天亮了你出来，日出而作，天黑了你休息，这叫邪。什么叫和呢？就是不要太过，天气太冷的时候你要跟他邪，你就我去冻着，你要去穿棉衣睡火炕， 就不要让它太冻，把你冻坏了。夏天呢太热呢，你稍微呢树荫底下坐会儿，扇扇扇子，不要让自己热得中暑。这叫和，和是不同，邪是同。 那什么时候应该和，什么时候应该邪呢？ 就是要掌握那个度。所以中医不好学就在这儿，很多人就告诉我，你告诉我从哪儿走吧。 对啊， 我往哪个方向走？你比如说每次你去接我，我在东三环东南三环角华威， 华威桥龙头公寓以下， 录音地点呢在这个金融街西二环。 对， 很多人说，哎，你就说怎么走？ 嗯， 那我就问了，你是采取什么方式？你开车来，还是坐地铁来？或者你坐直升飞机了？另外，你什么时间来？你赶上高峰，你走的路线和你平常路线都不一样。 嗯， 所以我们经常说道可道非常道，意思就是说。我没法，你不给我具体条件，我没法给你指一个方向。但是它有个规律可循，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先知道天地的阴阳，昼夜的阴阳，然后知道你的阴阳，然后你知道你的限度，这样你就知道什么时候去和，什么时候去邪。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在限度比较低的范围呢，就先邪，邪不了呢就和。 快到崩溃的时候一定要和。 嗯， 再往那个极点走的时候一定要邪。 嗯， 是吧？夫妻打架打到快离婚的时候，肯定一个人得服软。你要是还是邪的话， 就两个人都那么硬的话， 都那么硬，你硬我也硬，这叫邪嘛？ 嗯， 那就只能崩盘了。 对， 哎，你硬的时候我软一下，我回头再收拾你，是吧？敌进我退，敌疲我扰啊，这叫和，这是维持这么一个系统。 就是敌人是弹簧，你弱他就强。 对，所以这个度的把握，人我觉得处事为人的。聪明和智慧，包括养生保健的，你想维持你一个身体健康，它也是维持一个系统， 对， 是吧？这个系统你要让它发挥到极致，就是往那个极点走，这会儿一定要邪，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年轻时候干的事，快到极点快崩溃的时候一定要和了，知道退让，知道让步，知道妥协，这就是人就活出来。 嗯， 所以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辅佐。 嗯 啊，我记得你前面有一个片头语说辅佐中医 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发扬光大。其实这个辅佐用的很好， 嗯， 中国文化有好的一面，我就顺着它走，这叫什么？ 扶 一把。什么叫佐？你有糟粕的一面，灭绝人性的一面，压抑人性为统治者服务的那一面，我就要提出批判，要抛弃它或者要批判它。 对， 这叫什么？ 佐 就是不同。 对， 反左，我们经常说 意见相左嘛。 哎，意见相左，我们这个炖肉的时候加点佐料。什么叫佐料？肉是寒性的，我就加点热性的，是吧？这叫佐料。所以我们现在人说文言文都不说了，都说白话文。白话文一说呢，把古代文言文那种反义词 也连在一块儿了， 连在一块儿就变成一个同义词了。我们经常说你怎么这么不舍得？我说你是不舍还是不得？本来舍和得是个反义词。我们现在变成了一个词叫舍。 哎，这个中国文化文字里面很有意思啊，辅佐啊舍得全都是这样哈。 全是这样，是相反的。 对。 我们现在说你辅佐他一下，那你是辅他一下还是佐他一下？ 嗯。 我们说古代人讲这个人有王佐之才。 嗯。 什么叫王佐之才？敢这个接龙鳞，敢触怒龙颜，敢给皇帝提反对意见，那个人叫王佐之才。 哦。 啊，拍马屁阿谀奉承，皇上说往东咱就往东，皇上说往西往西。那叫光辅没佐。 嗯， 所以你看这个和谐，我们说和谐社会，和谐社会难道就是和吗？ 对， 或者难道都是邪吗？不对，该和时候和，该邪时候邪。 嗯，对，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继续回来。 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 是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学堂。刚才啊讲到这个辅佐，这个辅和佐啊是很不一样的，就要和谐，和和谐不一样，舍得，舍和得也不一样，对吧？所以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我们就发现了这个中国文字它是怎么样被改造成为这样的一种情况。你觉得它后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一直。搞这个文化就是普及运动，其实就是一个舍优秀向低俗靠拢的这么一个运动。 对，叫江滨荡。 哎，把繁体字简化成现在简化字是为了扫盲。 对， 对，扫盲倒是让大家都认得字了，可是那个识的过程，大家都离开那个繁体原来那个样，大家都不识字了。 嗯， 这是没办法。我觉得呢，把基础打实了，大家就是说先扫了盲，然后认了字， 嗯， 然后再一步步发展，这样可能地基打牢了，以后还得发展。 嗯， 但是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它是早熟，而且特别有超人的智慧。我们不能把这些优秀的金字塔尖的东西砍掉啊！为了我说寻求那种地基的平衡，所以我觉得所谓搞新文化运动以后呢，推行的这种繁体字和白话文运动，其实是让人的思维和智慧退步的一个运动。 嗯， 但是呢，从道家观点来看，是吧？收回拳头，再往出打， 也不是坏事， 也许更有力量啊。 所以嘛，就是有一个朋友说。要不是因为别人都不读书的话，你读一本书有什么用呢？ 没错，没错。嗯， 好了，继续往下哈。啊，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 这就开始触及到我们中医的最核心的一个理论，就是阴阳理论了。 嗯， 我记得我们上中医学院的时候，我们中医基础上来就会讲阴阳理论。当时我就记得，我问一个问老师啊，我说， 嗯， 为什么要学这个阴阳理论？ 这个问题很好吗？ 对，你告诉我为什么呀？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阴阳和矛盾 是什么关系？ 我们学过毛主席的矛盾论， 对 啊，实践论，这个阴阳和矛盾有什么区别？这就是我学中医，我一直，你包括古代人学中医也讲，他会也讲阴阳，但是呢，总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师就不告诉你为什么要讲阴阳。 是不是老师自己也不知道？ 老师可能知道， 他不告诉，就不告诉你。 就是你这个好好没下好功夫，没到点拨你时候，人就不告你 啊。 姑且这么理解。我们讲了这么半天，这个上古天真论和这个四 季 调神论，其实我们讲了一个什么？人和天地的关系。 对， 你把天地再去掉，我们再讲一种关系。什么叫关系？就是说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要跟这个你生存的这个环境肯定有天造地化，是吧？你有关系。什么叫关系？ Relationship 这个关系你要是给他解释一下，我觉得关系姑且这么理解，就是一种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对， 如果没有这个交换，关系不成立。比如说咱们说拉关系走后门，我得拎点两瓶酒，拎条烟，这叫什么？我拿的物质去交换。我穷的没有烟没有酒，但是我还想拉点关系，怎么？我上你们家给你们家扫院子，换煤气罐 啊， 是吧？好多人不是最后靠这种热忱的服务 啊， 也把这个获得了领导的青睐，最后也把想要的东西得到，这叫奉献什么呀？ 奉献的是 能量 啊， 我给你干活嘛， 对对对， 是吧？你来了，我们家把你家院扫干，把你皮鞋擦得倍儿亮，是吧？ 对， 你刚才说那个拍马屁是吗？信息交换 啊， 我说好话，哎呀，你怎么长这么帅啊？哎呀，你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怎么干这么漂亮啊？这叫信息的交换。所以你看嘛，人和人想发生关系，离开这三个就姑且不成立。但是我们想研究这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就像我们想研究数字一样，最后我们想把它简单一点，把所有的关系归结成最简单的 一种模型， 一种模型，就好像我想用一种抽象东西概括所有的关系， 嗯， 怎么办？你得找一个东西。那么说最基本的关系是什么？ 男女。 男女关系， 对吧？就以前我们去女生宿舍的时候，上面写有什么关系，我们都写着尚未发生嘛。 对对对，你填履历表什么关系？男女关系。归结到就是说，人这不管你和这个自然界也好，人和人之间想发生这种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最起码要具备两个元素，我们就把它称为什么？ 阴阳。 阴阳。中国也用这个阴阳代指男女。或者这种性行为的关系，所以说他，你用一个抽象的东西概括了很多具体形象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说一，你给我拿出个一来， 一什么？哪个一？ 一二三四五六七嘛， 拿不出来。 你伸出一个指头，我说那不是一，那是一个指头， 对， 是吧？你拿一支笔，我说那是一支笔。到底一是什么？一就是我们给人灌输了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它虽然不代表具体的东西，但是它涵盖了，你可以代指任何东西啊，一个苹果，一个梨。所以你看这个阴阳、啊、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的一个这种符号，他发现了这种人和自然界、人与人、身体内部各自脏器存在着那么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我想把复杂东西简单化，怎么办？我创立了一个关系学，这个最基本的关系学叫什么？阴阳。阴阳就是说一个男一个女啊，一个像阳面的，一个像阴面，一个空的，一个实的，它可以概括。那么当我想更复杂一点解释，就是人和自然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更多的关系的时候，我又发展出来一个什么叫五行。 嗯， 五行学说说什么？ 说什么呢？ 关系啊。 对呀、啊、 木火土金水相生相克，它绝不代表具体的事或者物。 对， 我们经常说啊，木就是那个树啊、 嗯、 那个金就是那个铁，不是。 嗯， 它是一种极端抽象的但是无所不包容的一种关系，这就是解决更为复杂的 就五维体系嘛， 哎，关系了。当五个还不够的时候，那就是 八， 易经的八卦 六十四啊， 一下六十四，推广无穷。所以记住我们道家的文化是什么？ 嗯， 研究关系的文化。哎，阴阳学说就是把所有的复杂的东西我给你简单化。所以一个好的老师是什么？把复杂的问题 简单化， 讲简单了。当你听一个人一说了那么简单的事，经他越讲你越觉得越复杂的时候，你就得想想这个人是不是在以其昏昏想使人昭昭。所以中医学阴阳学是关系学。我们现在医学研究生命有多复杂啊， 对 啊，细胞基因 DNA RNA 啊，这个脱氧核糖核酸研究到多细微，但是你能不能高屋建瓴，有一种鸟瞰把握大局的方向去概括你到底怎么了，既然病了怎么了，能不能简单的告诉我阴阳。 嗯， 一下就说了， 深刻啊， 深刻吧， 深刻啊。那但是会不会就有人说这个东西太笼统呢？ 现在需要就是笼统，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很多东西走到了死胡同。死胡同到哪儿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嗯， 只讲技术不讲方向， 嗯， 现在反而需要一个大的战略家哲学家出来告诉这帮搞具体技术的人你们的方向错了。而中医学千百年来一直是高屋建瓴，站在一种宏观的高度在指示人们一个正确的方向。 前两天我在一个EMBA 课堂上啊，一个老师讲了一句话讲特好，他说管理者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的人。 对， 领袖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的人。 没错。为什么叫领袖呢？为什么说有的人是可以做宰相可以做皇上呢？有些人只能去做那师爷做那刀比利呢？ 嗯， 这就是他们着眼的角度不一样。 嗯， 古人有句话叫刀比利不可以做公卿啊，还有一句话叫宰相肚里能撑船。这个宰相是把握宏观大局，把握宏观大局人他可以容下一些是是非非的小事，可是这个刀比利是什么？拘泥于细节抠着那字眼不放的人做不成大事，但是具体事情让他去办你放心， 还必须得有， 哎，必须得有。但是人得找对自己的位置。 对， 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如果你作为刀比利，人家来说我胃疼，你就给人看胃，那这很多心脏病的早期症状是以胃疼来表现的。 嗯， 然后你开着啊，滇茄，这个三九胃泰，什么什么那个 胃胆安 啊，回吃，当晚心脏病发作。如果是一个高屋建瓴的大夫说，从这个胃疼的局部，然后探查他全身，然后发现说哦，你有这种胸痹，我们中医叫胸痹啊，早期的症状，你有这种心气心阳不足的这些问题，现在又赶上了这个冬至的节气，心的阳气更受压抑，那你绝对有死的可能，而且你这个病有可能在这个阴中之阴，就半夜子时之前你要 发作， 尤其不是那个时候上厕所，在厕所最阴的地方吗？ 更不能到阴的地方。你说这个大夫是不是一个宏观的战略家？为什么说以前说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治国那个相就是那个宰相，有宏观的战略考虑的，他绝对不是个具体的那个技术官僚。 然也，然也。好，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依然回来的国学堂依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老师啊，一起来学习金匮真言论。刚才呢，我们其实呢讲到这个夫言人之阴阳， 还没讲， 还没开始呢。其实呢，那咱们开得回来了吧，是吧？得 还没 呢、 啊， 还没呢。那继续。 补充个例子啊，就说这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就容易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把人当成个零件，忘记了这个零件跟人体的全身有密切的关系。今天我来看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是一个中年妇女，乳腺癌术后。乳腺癌术后以后呢，他就用一种药抑制防止这个乳腺癌复发，但是知道你这个药的副作用是什么呢？是让子宫黏膜充血，然后就在子宫黏膜里面呢长了很多这个现在叫子宫肌瘤。但是他呢吃完这个药去回访这个大夫，你猜大夫是说什么？ 说什么？ 我们只管乳腺。 嗯， 这是一个就是义正辞严的大夫说出来的话。然后这个病人还今天跟我说什么，说我又接到这个原来给我做手术那个医院的回访，就是给他吃这个药是一个大夫，当年给他做手术是另外一个大夫。这医院说4年了他有这个癌症嘛，存活期回访。回访说啊，你现在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还活着呢，但是我现在子宫长了很多这种肌瘤，包括在宫颈外面都长出了囊肿。他说您不要跟我说这个，我只问你乳腺。哎，这都是这个实实在在的例子。那如果你这么看病的话，那我们说了，作为这个整体的这个人，他的感受，他的这种生存的质量，谁考虑过？ 嗯， 所以这个以前有句话叫打仗嘛，叫挡指挥枪。为什么叫挡指挥枪？ 还是要从政治的高度， 在政治的高度上决定这些 战 这些军事家们、 啊， 就是职业军人们，你的枪往哪打？ 对， 你往哪个方向打，什么时候该打，什么时候不该打， 因为 军阀就没有这个战略高度，没有代表 全人民 利益的那个高度， 大多数人民 他只不过是看哪有钱哪有地盘他就冲上去。所以医生这个职业，我一直想，医生一定要有哲学素养，医生一定要学哲学，而医生一定要学中医，因为中医就是在战略高度上，他把人当人，他不把人当机器，可以分拆分解，他不把人当动物， 嗯， 他不把人孤立的离开这个天地这个系统外去研究， 嗯，他以为人和天没有联系，没有一根绳子联系，就是没有联系的 啊，对，没有， 那手机还没跟着线呢，是吧？他不是一样可以联系？ 你看，这就叫关系。有人只看见物质，你给我拿点什么烟和酒啊，你有物质的东西是吧？ 对， 没有看到能量有交换。没有看到信息有交换，没有看到一个眼神都代表着一种交换， 嗯， 是吧？ 所以呢，您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就是让我想起了这个，很多人呢以为自己是一个科学分子，其实呢他是站在牛顿物理学的基础上来看待科学的、 嗯 哎、您刚才讲的这个牛顿的这个假设是事物可以被拆分成若干部分的，这其实是经典牛顿物理学的一个观念， 没错。 但这种观念呢是科学的，我们称之为叫最初层次而已。 对， 好，那说就说远了哈。 嗯， 那继续回来啊、咱可以开始往下讲。 没错，开始讲了。 夫言人之阴阳，您再不讲我就不念了。我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 这就开始划分人了。 嗯， 人的阴阳，这个人呢，我们首先看到的他是一个肉身，这就是我们说形而下谓之气。 嗯 啊，大家都能看见摸得到的，我们先分它。怎么分呢？这个肉身呢？暴露在外的我们管它称为阳，藏在里面的就是阴。 嗯，那舌头这种是可伸出来又可以放进去、嗯、算是阳还是阴呢？ 阴中之阳。 好 对不对？ 好 阴阳无限可分的。你看我们画那个阴阳鱼，一边是黑的 一边是白的， 对， 但是白的这边又有黑的， 嗯， 黑的这边又有白的。你说男人是阳吧，应该是热吧，但是男人就有个地方特凉， 对，而且千万不能热的， 千万不能热了，热了就坏事了， 对， 是吧？ 就会走火， 这就叫阳中有阴。 嗯， 女人是阴吧？ 哎，她 寒的吧？有个地方特别 热， 那个地方一凉了，例假不来了，胎儿撑不住，还要流产。 哦， 所以你看看， 果然是这样， 果然是这样。所以呢，学会了阴阳，就学会了辩证法，学会了那种不钻牛角尖的思维，学会了变通，人可能就活得更轻松一点。 难也，难也。 跟人吵架呢，理论依据也就多一点。 当你明白这个吧，你也很难跟人家吵起架来。 哎，没错， 对吧？吵架犯不上嘛。 嗯。 拿别人的过错惩罚自己，何必呢？ 嗯。 啊。 这就是我们讲人之阴阳啊。这个阴阳呢，简单的来分呢，我们就是说，朝着太阳的一面，能让太阳照着的，就是阳；太阳照不着的阴面，就是阴。 你看他这个地方讲，故人生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 啊。身是什么？ 身和体不一样。 哎，没错，有什么不一样的？ 身是躯干吧？ 哎，身躯就是我们这个腔子啊。 嗯。 这个身躯的阴阳怎么分呢？ 背上那个是为阳， 书上说了， 啊， 背为阳，腹为阴。 嗯，这以前 为什么呢？ 以前人趴着的是吧？是不是因为这 样？我不知道以前人是不是趴着的，反正当你四肢着地的时候，你的后背是冲着太阳的，你的这个腹部呢是背着太阳的，而且从抗击打能力来讲， 背上也是比较抗击打是吧？ 背上抗击打能力强，你这个胸腹啊抗击打能力就差。还有呢，老子里面有句话叫万物负阴 抱阳。 抱阳。 什么叫负阴抱阳？ 充气以为和。 对对，这句话很深刻，什么意思啊？ 很深刻，就是很难让人懂，我也是想了很多年以后突然明白了。负， 嗯， 什么意思？你看我们有一句话叫抱负。 对抱，对。 这人很有抱负。从哪儿来的？ 负阴抱阳。 负阴抱阳来的。你说这人气魄有多大？简 直 就是头顶蓝天，脚踩大地那种感觉。所以抱负，这个人很有抱负，这句话从道德经来的。那么负阴抱阳什么意思？负是背负的意思，就是你的后背好像你背着一袋东西，背的是什么呢？ 阴。 阴。抱是什么？怀抱。怀抱是什么？ 阳。 阳。这人什么姿势？面南背北。我们在北半球啊， 对， 我们的太阳是在南面，所以这人站桩时候什么姿势？ 面南背北。 皇帝都是面南背北，背负着北面，面朝着南面，这个姿势是养生的最佳姿势。这简直就像我们电池那种放电，阴极阳极一对，你的背是阳吧，你接的是什么？ 阴 极。你的这个胸腹是阴吧，接的是阳面，所以这是一个站立站桩的姿势，负阴抱阳。在这种状态下，浩然之正气就动起来， 冲气以为和， 哎，就和了。什么叫和？ 徐老师，今天晚上这堂课没白上啊！ 如果你是面着北背着南，这叫不和。你的阴对着阴，你的后背是阳嘛，对着阳， 就冲不上电。 同，这叫同。 对， 这叫什么？冲气以为同，冲气以为和，明白了？ 哎呀， 哎呀，交钱吧。 报考啊，后五中医学堂一期啊，现在已经招满了，所以现在呢就也不需要做广告， 不需要。 好了，那个稍事休息一下，马上继续回来。 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徐文兵一起发现中医太美，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仍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老师啊一起来学习。刚才讲到这个人身体的阴和阳，大家呢一般人都知道啊，外面的是阳，里面的是阴啊，舌头呢是属于阴中之阳，也知道呢背上的是阳，前面的是啊这个腹部的是阴。所以呢，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啊，在肚子里面的脏腑啊，它也分阴阳。 没错。 所以呢，故人身之脏腑中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 或者念成这个藏者为阴，腹者为阳。 哦，这个字也可以念藏。 藏啊，它是个多音字，封藏在里面，我们叫藏。 单独把它当出来一个名词来念，我们管它叫藏。 啊， 这段话的第一句话就说了，外为阳，内为阴。 嗯， 本来是我们暴露在外面的皮肤啊，或者我们这七窍，这都属阳。 对， 身体里面都属阴，但是这个阴呢，还可以再分，就是阴中有阴，阴中有阳。 对， 那里面你看不见的这些脏腑呢，还能接着分，其中呢，就是深藏不露的为阴，这个深藏不露的东西呢，就是称我们称为脏。 就全部能拿出来玩的， 你摸不着。 哦， 他说你这个怎么就摸不着？ 肝心脾肺肾， 这个摸不着呢，就是说当你这个，我们很多人说自个儿吃的不合适想吐，一抠嗓子眼哗吐出来， 对， 那证明什么？有些脏器你是能摸得着的。 对， 包括现在做一些什么内窥镜检查啊，做个胃镜， 伸个管子， 伸个管子镜你能看见胃，做个肠镜伸进你能看见，包括现在还做一些什么内窥镜的手术，这其实说明你还是能看得见，它还有阳的一面。这种器官我们称之为府。什么叫府呢？就是说盖一个房子，但是里面能放东西，开开门能进去，这叫府。可是那些常在深宅大院里面没门可走也进不去的，那个就叫脏。所以我们把中医呢，把五脏六腑，把身体的脏腑器官呢也分成两组，能摸得着的，看得见的，跟外面相通的，这叫腑。 嗯， 腑呢一共有六个。 如果按书上念的话呢，它是先说的是阴的，就是 脏 嘛。 先说脏吧。 对， 说肝、心、脾、肺、肾五脏皆为阴。这个心我跟大家强调一点，这是心包， 是指心包，就是那个像长得像那个心， 就是肉心、 啊， 就是我们现在解剖学上说的那个心，它是一个有形的气。能看得见，我们其实古代人说那个心泛指人的心理活动， 嗯 啊， 或者叫心 神，包括情志啊，情志、情绪、情感、思想，这都那是那个心， 嗯， 这叫五脏为阴。下面呢叫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 其他我都知道哈。我特别想问的是，这个三焦是个什么东西？ 三焦是个什么东西？ 哎，有意思吧？三焦就是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皆为阳嘛，就阴中之阳嘛。 三焦是个什么东西？我们以后会学这个六节脏象论。 嗯， 啊，我现在跟大家说呢，其实就我理解的三焦呢，我学的这个门派呢是，我们国家建国初期呢有一位大的医家， 嗯， 也是位大的道家，叫周浅川。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这个周。 哪个浅哪个川？ 周就是徐小周的周，潜水艇的那个 潜。徐小周的周是不是一周两周的周啊？ 对，川是四川的川 啊，浅川。 周浅川他是集这个道家和中医，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学问的一个大成的这么一个人。他把《内经》的很多理论呢，他给验证而且发展了。他认为三焦是什么？ 嗯， 三焦就是我们的胰腺。 哦，胰腺。 你看你读一本《黄帝内经》里面就两个器官没有，胰腺没有， 嗯， 还有一个器官，就我说的男人的阴中之阴，阳中之阴没有。 哦， 这俩没有，但是它包括它肯定有带着它的东西，胰腺就是它。 哦，那个阳中之阴那个是用哪个带？ 我们这也有考证，我们《黄帝内经》有句话叫凡十一脏皆取决于胆。很多人奇怪说你六腑里面有个胆，五脏六腑的六腑有个胆。 对， 中医还有个叫奇恒之腑，奇是奇怪的奇，恒是那个恒心的恒。奇恒之腑里面脑髓骨脉胆女子胞，奇恒之腑还有个胆，怎么回事？ 那个胆其实不是那个胆， 其实那个胆不是那个胆 啊， 可能人说善喜花胆， 哦， 学生给记错了，记成胆。 嗯， 是吧？这就是题外话。 散喜花， 就是你说这个，就是三焦指什么？ 对， 周浅川老师的理论呢，就说这个三焦就是指人的胰腺。 胰腺， 胰腺，这个胰腺呢，它既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又是个外分泌器官。 到底什么叫内分泌？什么叫外分泌？ 内分泌呢，就是说它把激素直接释放在血液里，也就是脏里，它不往外排。比如说我们很多，比如说肾上腺素、肾上腺或者是脑垂体、甲状腺，它直接就分泌到血里面。 嗯， 对， 这个分泌到血里面就是胰岛素，降血糖的。 嗯， 但是呢，胰腺又是个外分泌器官，就是它把它的分泌出来的这些酶啊，直接释放到我们的腹里面，就消化道里面、十二指肠里面、小肠里面，它分泌胰腺淀粉酶、胰腺这个脂肪酶或者是蛋白酶，它去消化食物，所以它是就像一个门轴一样，可以往里开，可以往外开，所以我们管它叫少阳。少阳处于半表半里， 嗯， 所以这个三焦呢，按周浅川老师理论呢，他认为是胰腺。 哦，那所谓的这个糖尿病就跟这个胰腺就关系。 三焦出问题了，你看糖尿病我们管它叫三消嘛， 对， 上中下三消，上焦表现出了什么？ 消渴。 消渴嘛，就是说能吃能喝，食欲亢盛。中焦呢，吃了就化，就是特别容易饥，消谷善饥嘛。 嗯， 刚吃一顿饭又饿了。下消呢，兜不住尿，吃了就拉，人体还变得特别消瘦。一看我们说，现代医学说是胰岛素的问题，中医说三焦出问题，上中下三焦出问题，其实这是对得上号的。 那通常治三焦的病有什么样的心法和手法吗？ 三焦我讲过了，就是当你这个胰腺的这些消化脂肪的这些酶出问题的时候，你就要从外面去补充。 嗯， 我们以前洗手用的叫胰子，其实就是动物的胰脏，它能够化油腻嘛。 对， 所以你要是确实胰腺出了问题，有意识的去以脏补脏，去用一些这些动物的脏器去治疗。还有一个就是三焦得病的话，三焦对应的时辰你知道几点？ 几点？猪。 猪的那个时辰，9点到11点。 所以如果胰腺不好，糖尿病的应该是 九点以前睡觉。 太对了，太对了， 太对了吧， 太对了。看完新闻联播，充其量再看一下焦点访谈，就差不多该睡了。咱们这节目就是网上听听得了。 哎，网上听，千万别熬夜。 对对，千万别熬夜，犯不着，是吧？嗯，估计很少有节目这样跟听众朋友们说的，是吧？ 就来劲了。 那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皆为阳。刚才啊，您讲的这个阴和阳，它为什么就是那个能够空心的部分？就是你看这个对吧，腑嘛， 空心的就是腑， 但是阳咯， 是阳，就是说我们叫六腑叫什么， 嗯， 藏传化物而不藏，就是我吃进东西，你要是留在那儿变成实心了吧，就是说你本来是阳， 嗯， 你变成阴了。 阳是走过 场的， 对，化的， 就是更虚更实，传化物而不藏。 对， 吃进来的东西我把你干掉分解了，然后把糟粕一排，我任务完成了，它像一个传送带， 它是往外的， 哎，就是它对外开放的，接纳进来，然后排出去，有营养的留下来，没用的或者是没营养的排出去，这是六腑的功能，我们叫更虚更实。比如说胃肠胃食的时候，小肠是空的， 嗯， 等把胃把这个食物磨成乳糜传到这个小肠以后，胃空了，小肠实了，它总是保持着这种。虚位以待，然后呢就是传送下去，这种不停的这种状态，我们管这种状态叫运化。 哦， 是吧？ 所以虚怀若谷是阳气很足的表现。 虚怀若谷是谈到心理的一种层次了，就是说你能接纳不同的意见。 对 啊，你能这个接受更新的信息，你不是说我这是满了我就抗拒一切。很多人是带着很重的偏见去学中医的，这就像茶杯里面倒满水，你再给它倒不可能了，除非你先倒掉一部分。 嗯 啊，我们管这个六腑的这种运化功能呢叫阳。所以很多人说你徐大夫我去运动好不好，我说你是运呢还是动呢？运指什么？运其实就是指食物从吃进来到排出去这个过程。 嗯， 如果你体内阳气足的话，它会运得很好。但是我们现在人很多人说不运，不是那个不孕不孕不育啊， 对， 吃进东西不孕，不孕为什么？一个是阴太过，你吃太多；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什么？阳气不足，你六腑的那种肌肉的那种收缩弹性太弱了。 有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他说太极拳的本质啊，其实就是透过自己身体晃来晃去呢，让着自己的内脏产生摩擦。 这太简单了，这个不是玩那个、 啊、简单粗暴，太简单粗暴了。 太极拳的本意是什么？忘我，忘我，忘掉后天赋予的你那个畸形刻意强迫那个我，恢复到你那个本能。 为什么太极拳、 那个、会让你动？ 那为什么太极拳是这个样子的呢？您稍事挂一两分钟跟大家同学再讲讲吧。 太极拳、形意拳啊，包括这些八卦掌，很多内家拳，他打拳之前第一件事叫练功。 嗯， 练功是指什么？听说过一句话没有？练武不练功，到老一场空啊。 对， 什么叫练功？ 练功实际上是就是把那个气哦搞顺了。 你说对了，练功就是先蓄气，先把气蓄起来，就是咱有了本钱，然后呢把气运到他该去的地儿。 对， 这叫练功。现在人都花钱秀的，有形无气，打了个架子。 对， 一看打打就断气儿了，根本就 像中国足球就这样嘛，拉琴很多很多那外国教练，这个上半场还踢一踢，下半场就不行了。 有形无气， 嗯， 所以所有的中医或者是道家的那些内家拳都要练气的， 对， 都要先去站桩的。 嗯， 如果你没有那个气，没有那个运，你就去动。就是说气还没运起来你去动，那就是瞎动。 所以没有潜龙勿用，怎么会有飞龙在天、 嗯、 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仍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老师啊一起来分享这个敷衍人之阴阳则外为阳，一直讲下来讲到了脏腑的阴阳。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腑呢是阳，肝心脾肺肾啊五脏呢皆为阴。 阴有一个说法也是黄帝内经的，说脏者藏精气而不泄也，腑者传化物而不藏也。这就是说各归其位。 对， 我经常给学生讲课，我说别走错了厕所，男人进男厕所，女人进女厕所。你是脏，你就要做符合你的本性的事儿；你是腑，你就去做你腑那种本性的事儿。 各安天命，各守本分。 哎，但是如果是脏在运在化在传化物而不藏，这个人就是在干什么？在漏精，在失血。 哦， 是吧，他本来是藏精气而不泄。 对， 这个泄就是三点水一个血字的血。所以我们人出现什么这个流血啊， 嗯， 流汗呢、啊、遗精啊，这都是本来应该藏的精气给泄掉。所以很多还有网友问我说，徐大你对献血怎么看？我说献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但是 献血那个人更伟大。我们很多那所谓打着某某专家那种幌子，说一句什么话，献血没有害处，而且还能促进这个造血细胞的分泌啊！你越献血， 血越多， 血越多。我说这叫灭绝人性，睁着眼睛说瞎话，是吧？那人家造血那献血的人，那就成了犯贱了。我贱了，我犯贱了，我血多的没地儿放了，我就往出每个月就抽他200-400毫升的血，都是肾精所化，本来在血管里流动，你强行粗暴插进来一个针头管子把我抽走，这其实就是在流失自己的精气。 那我有技术性的问题了、 嗯、 为什么啊很女性是吧、 嗯、 一辈子比男性这个献血献的多，不管是有意无意的是吧， 哎 但为什么女性的这个平均年龄啊、嗯、比男性的要高？ 是这样，人家出血那地方正好是阴中之阳，是孕育胎儿是最热的地方，所以你看啊，女性子宫一受寒她月经就不来，或者就闭经了、 嗯、 或者就会痛经， 嗯， 那就寒住了。那个地方是阴中之阳，是该热该出血的地方。你是流鼻血，人家是从那儿出血。 啊，失敬失敬。 这就是各安其位啊，各司其职。他从该出血的地方出血，那是他正常。还有我碰到的啊，我碰到一个中医大夫，他有个脊髓瘘。他 什么叫脊髓？ 脊髓瘘就在人这个后面，我们有个脊柱嘛。 啊， 脊髓那儿就是天生出来有一个瘘管。 啊， 瘘管，有这种人。他呢，只要是身体一弱，或者是出现了这种病痛，他就从那儿开始流脓。他这个大夫很奇怪，他说：“我比你们五脏六腑，你们都六腑，我七腑啊，我还有一个排毒的 瘘管。” 当年我小时候听他说过，等我长大以后我就觉得，哎呦，好像不对吧，您漏的是金啊，那是不该漏的地方。后来这个人很短命死掉，死的时候体重才就剩下四五十斤，其实他在漏金。所以该藏金的地方你不要让他漏，该传化物你不要让他不漏。很多人便秘拉不出屎尿不出尿，这都是什么六腑没有阳性了，没有这种传化之性了。很多人是什么漏精，该藏精气漏掉，那都是什么女人变成男人了，太张狂太张扬。 嗯，这个女人变成男人也不好是吧， 男人变成女人也不好。 但是这个咱们这个社会嘛，这个多元化是吧，多元化多元化，允许大家都可以朝着自己认为应该方向的发展发展， 各从其欲皆得所愿。啊， 就像那个《入殓师》那个里面讲的，就第一个镜头，你看那电影对，他第一个镜头表面是这个女孩子，她其实是个男孩子，但她其实想，她想做个女孩子，所以各随其愿。 对，各从其欲，皆得所愿。哎，那个电影我看了 啊， 我是因为我从小对这种生死啊特敏感，属于那种这个心包经比较弱的人。我小时候啊，我爸骑车带我路过那种花圈店，我都不敢睁眼，就那么敏感 啊， 所以咱谈不上生而神灵啊。生而敏感，生而敏感， 不太这么吹捧。 后来这个毛病怎么纠正过来 啊？ 就是那个上大学一年级就学解剖课，就摸着那个泡在福尔马林里面那些那个尸体。这个摸之前，我们医学院的学生嘛，都是很尊敬这些贡献尸体的人。足足一个学期没吃过肉，那会儿吃点肉挺香的，但是把自个儿那个一见了这种死人或者死尸的那种心理给纠正过来。所以看入殓师的时候，我又唤醒我当年的那个上解剖课那感觉了。 嗯， 那入殓师不是后来装了一个腐败的一个尸体吗？回家他老婆正好把那个鸡切好了，肉剁好了，跟涮火锅嘛，他一下就去吐了。我一下想起我上大学学那解剖课，其实那部电影非常好，揭示人性。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其实这个电影是拿 透过死来讲 人说活人的事儿。 对，这部电影之前我和那个博凡呢在这个东吴相对里面讨论过 啊， 他因此说感受到的日本文化和这个的一些 任何国家都有大师， 对， 能拍出这样电影的人他绝对不是现在我看好的都拍感官刺激，看完以后没想法，看完这个电影以后让你想的有很多啊、嗯、 肝心脾肺肾啊，五脏皆为阴。 嗯， 它有顺序吗？为什么是肝心脾肺肾呢？请问 木火土金水， 看，我觉得我是有进步的，徐老师，随便一问这问题，后面 都 是 问到点儿上了。木火土金水，他们是一个相生的关系。 对， 我记得我小时候跟我妈学中医，我妈就告诉我说五脏的时候一定这么说，肝放在第一位，因为它代表春天啊，春生，然后木火土金水这么说一下。我们一般人都说心放在第一位， 再次说明这个微言大义。就古代的人啊， 嗯， 你任何一个地方，他只要是经典的东西，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个切， 说话都有讲究。那 真的， 孙悟空老师敲孙悟空脑袋三下，孙悟空就知道哦，半夜三更子时要传我道，我就去了。 对， 你看我们敲三下都知道疼的不行。 对，所以就像钱超成老先生 啊， 前段时间讲的项背江唧唧嘛， 啊， 很多人叫叔叔啊。 我们上学的时候是念江叔叔的。 对，他那天特别考究，为什么我这次请这前段时间请他做这个上海的版本嘛？ 嗯， 他说这个字啊，你不是念几，也不念叔，念锦。他把不同几十个版本的《伤寒论》对照之后得出结论，这才能解释这个项和背紧张的那种感觉。 钱老师，我们上学时候的老师，我虽然没有直接给我上过课， 嗯、 但是我对钱老师非常敬佩。真正研究中医，包括医古文， 嗯， 汉字， 嗯， 这是一个大家。 对， 像我研究的什么字里藏音的，研究点字儿，都是自学成才，一看就是那种业余路子。钱老那真是 工农兵大学， 我这工农兵大学都排不上，钱老真是大家，所以你要好好挖掘挖掘。 嗯， 钱老师研究医古文，研究医史， 对， 都非常精到， 训诂大师， 训诂大师，所以 对， 好好发掘一下啊。 对对对， 嗯 啊，所以呢，刚才我们讲到啊，这个从内脏里面呢，肝心脾肺肾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呢皆为阳，这个 六个腑啊，就胆、胃、大肠、小肠、膀胱。这个膀胱它是一个有特别有什么值得讲究？因为我看到这个背上那个膀胱经啊，据说呢是全身最重要的一个排毒的这个经 啊。排毒就是把中医通俗化了。这没办法，这普及中医嘛， 对， 借用一些概念。这个膀胱啊，它属于足太阳，它是我们这个十二正经啊，十二正经是六脏六腑代表的经络，它和七经八脉不一样。 嗯， 十二正经里面行走路线最长，然后穴位最多的经络就是足太阳膀胱经，一共有这个67个穴位。另外它是足太阳，它走在哪儿？ 那肯定是走背啦。 哎，你看我们说背为阳，腹为阴。 对， 你说一下它的经络名字，你就大概知道它走在什么位置，就我们学阴阳的好处。 对， 是吧？这个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先把这个队给人排队了啊，站错了队就出问题。这个足太阳膀胱经呢，它覆盖在我们的头顶、后背、腰，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腿的后面，还有最后走到小拇指，所以它的行走路线特别长。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五脏六腑的那个腧穴，腧就是那个姓余的那个余，愉快的余那一半。 嗯， 六脏六腑的那个腧穴都在膀胱经上，所以你就很难分清楚你到底是在刺激膀胱经，还是在刺激六脏六腑在后背的代表穴，所以它非常重要。 所以推背是很重要的， 推背很重要，保护自己的腰背也是很重要。 嗯， 而且我们得病的最早表现伤的就是足太阳。 我以前谈到这个话题，就是背背佳这个事情，类似于这样的东西是吧？啪一崩，小那个电视直销也弄挺直是吧？就这种事情。 这种就是干，咱不能骂人家，就是干阴不阴阳不阳的事儿。背为阳，阳应该是凸起来的，胸腹为阴，应该是凹下去的，所以应该是虚其心， 是有一点点寒背。驼背是好的咯， 不是驼背，是拔背，是把这个肩胛骨撑起来，覆盖住我们的背，把胸含进去，这是人的健康姿势。 对， 现在是强迫人们都挺身而出，这个挺身而出没错，是在应急状态下啊，敌人冲上来我们应挺身而出，这需要奉献你自己。说现在和平时期养生的时候，你干嘛要老挺着你那个胸啊？挺胸的结果就是让女人变成男人，挺胸的同时就凹背，让男人变成女人。 话说不是说做女人挺好吗？ 挺好，人家挺的不是这个。 OK， 那好吧。嗯，那刚才讲到这个六三焦六腑呢皆为阳，所以呢欲知阴中之阴阳中之阳者何也。所以为什么要知道阴中之阴阳中之阳呢？ 就是说你再分， 嗯， 我们说五脏是阴吧， 对， 你还能分阴中，还能分出阴阳来。 对，那五脏里面是又有火，比如肝和心是属于火。 你比如说我们五脏可以分成两部分，在膈肌以上的，在胸腔里面 思维阳， 哎，它属于上面，膈肌以下的就是阴，对吧？ 对， 这是一种分法。六腑里面呢也可以再分， 嗯， 比如说它的经络走在手臂上呢，我们就管它叫手阳明，或者手太阳，或者是手少阳什么什么经，这属于阳。在下面呢我们说足太阳、足少阳、足阳明，它就偏阴。 嗯， 这就是再细分了。为什么这么分呢？因为我们时辰里面也有阴中有阳，阴中之阴，阴中之阳，是对应它的，就是让你更精确的去对应，所以这么无限可分。 嗯，这个如果不明就里的朋友啊，会觉得说这有点这个中医的在玩文字，但是你想想看，任何事情难道不就这样吗？你可以层层的。 这个很多人说我们中国人的这些亲戚啊名字太多了， 对， 外国人到这儿我们都叫 uncle， 你们又分出个叔叔和舅舅， 对， 是吧？我们都叫 cousin， 你们又是堂兄表妹，这个那个分。我告诉你了，我们中国人是最善于研究关系的。 对， 所以我们发现他关系不一样，血亲不一样，我们给他一个不同的名字，我们认识深刻， 你认为他们之间没关系或者关系不大，对影响不大，所以你就一言以蔽之。中医为什么老在这个阴阳在这捣鼓，意思就是说不一样啊，真的不一样，关系不一样，我们俩关系不一般。 对，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这个国学堂，谢谢徐老师，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